多過保護呢一件事究竟做唔做得成啊嘛，保護個正義啊嘛，你所以先至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啊嘛，所以你話點解土木工程係即係寧願係要名譽掃地，即係都唔研究呢一樣嘢，第一樣嘢就可能佢根本收唔到份職。咁份職結果去咗邊度呢？而家係喺呢個散運組織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嗰度爆出嚟，就話每平方米呢就只係承受到76公斤嘅啫。咁但啲泥呢加埋水加埋植物究竟有冇76公斤呢？我哋係唔知嘅。 咪呢個其實都係好關乎到大學嗰個管理層究竟係點樣做嘢㗎嘛。嗱呢個暫時睇出嚟嗰個報道就話，即係考試嗰陣時候已經有剝落啦， 係 有啲嘢跌落嚟啦，咁係、 嗯、 有同學 report 咗啦，係、 嗯、 咪咁 report 咗，跟住就話大學就已經搵咗人去睇，我睇咗建築師話冇問題，哦咁就冇問題㗎啦，唔使搵個 second advice。 喂，即係你我哋重重複複都講一個問題，喂如果真係考試嗰陣時候諗，喂，真冚家產 嘅、啊， 喂，依、這個分分鐘真係依個近年以嚟，即係死得最多人嘅一次性嘅事故嚟㗎。 咁冇嘅，你咪將08年汶川咧，有個叫黃少國嘅人就作咗首詩，咩黨痛國愛啊嘛，咪攞翻嚟祭嗰班學生咯，到時都 咁唔使去到嗰啲人啦，即係陳雲都會出聲啦，係咪先？係咪都係成大武驅王啦？係咪？ 其實你所以就砸死曬啲人。成件事其實有兩個層次嘅中國化啊嘛，第一個層次嘅中國化就喺工程上面啊嘛。系咪？即系你施工啊，同埋你之后嗰个监管、啊， 应该成个制度啊， 成个咪即系个制度。即系你话你决定拍板做呢样嘢，首先第一，即系你开始嘅时候就系长官意志啦。 嗯， 纯粹系谂住自己，哇，你自己领啲公职啊，然之后就即系当系自己嘅公职咁样样啦。即系你做成大嘅贡献啦。喂，第二就系话，喂，连嗰啲即系叫承建嘅人，喂，为咗赢呢个 project 翻嚟。喂，我明知道，喂，如果我讲咗出嚟系唔得嘅话，我系冇咗，我系冇咗个我系冇咗呢个 project 做嘅、哦，大佬。 我仲想讲，因为如果正常，如果你大喺考试嘅时候， 系 你系见到剥落嘅情况，咁因为考完试啦嘛，考完试你见到个情况，喂，你至少封一两日，你有详细一个 examination， 唔系讲紧考试啊，系讲紧呢一个考察翻究竟天花板望一望有咩事。 系， 应该就封管去做呢样嘢。 呢个系第二层次嘅中国化啦，系咪？即系佢明知有问题都照去啊嘛，即系等于就系话，喂，你动车有问题嘅，喂，你都系尽快搞掂，然之后快啲就恢复通车啊嘛。第三个层次嘅中国化就系、是，喂，你系唔鼓励啲人督灰啊嘛，即系你等于就系话土木工程嗰班友，其实佢而家唔督灰，喂，你以为就冇事咩？喂，呢个系成个学院嘅蒙羞啊嘛，等于系。咁你变咗系成个城大嘅梦，即系你系成个城大嘅共业嚟嘅，呢个系嘛？就系、是、三个层次嘅中国化。 咁所以不过最重要都系梁振英脚头唔好啦，系咪先？咁我见到网上边，我点解头先讲错咗？佢系呢个校董会主席咧，但其实佢今日校监嚟噶嘛？ 系校监。 系咯，咁所以我觉得咧，即系如果城大，因为而家我理解咧，城大就冇咗学生会嘅，因为个学生会上次退联之后咧，就再俾人罢免咗啦。 系啦， 跟住就再冇新装冇相啦，咁样样。咁但係我相信城大嘅同學都應該係考慮一下，即係叫即係校監辭職啦，因為呢個事故係咪先？ 校監唔係特首係當然校監， 咁咪咯，咁咪乘機叫佢辭職咯。 咁退聯有班人啫嘛，即係譬如好似仇思達嗰啲，即係 唔係佢哋而家咧係要專注翻組織累積呢個。 仇思達有講嘅，仇思達要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嘅， 唔係咁，但係求人得人啦已經 嚇，咁但係 唔係仇思達佢而家仲係咪即係校董嚟啊？ 你熟啲喎，係 我唔知啊，真係我雖然我係校友啫，但我同佢唔熟。 不過即係當然咧，就有人問翻佢啦。咁如果你要求呢個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咁樣，係咪承認咗呢個梁振英作為校監嘅合法性啦？係咪先？因為理論上即係我哋唔應該承認，因為梁振英係呢個各間院校大學嘅校監嚟噶嘛，佢係港共政權嘅一份子嚟噶嘛。 係啊，喂，你鬧佢，你咪即係承認咗合法性咯。 應該 點 處理？ 但問題你做呢間學校嘅校董，你都係承認咗港共政權合法性嚟嘅。呢間係一間共立大學嚟喎，係咪先？ 好，休息一阵。 唔系佢讲嘢喎。